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十月的最后一天了，10月31号星期三，农历9月2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空晴朗，扩散条件非常的有利，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那么白天是光照非常充足的，气温和昨天基本持平，而且风力不大。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晒太阳和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是，连续的晴天，空气比较干燥，应该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多补充水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3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的预报，预计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流感疫苗的历史，北京今年的流感季即将到来，你做好准备了吗？上周起，北京今年的流感疫苗开放接种了。历史上的大流感有哪几次？流感疫苗又历经了怎样的发展？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流感和流感疫苗的历史。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1944年人类发明了流感疫苗，你知道最早发明流感疫苗的是哪个国家的人吗？ A 美国人， B 德国人， C 中国人。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历史上的流感和流感疫苗。那么您知道最早发明流感疫苗的是哪个国家的人吗？美国人、德国人还是中国人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11月底要演出的想变成人的猫的音乐剧票2张。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闭幕暨我们的十月诗歌朗诵音乐会昨天下午在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未来剧院举行。为期近一个月的北京十月文学月为公众带来96场文化活动，直接参与人数超过65万人，优秀文学作品限免阅读活动覆盖人群达到了6000万。有北京文化特色的胡同游是北京旅游的特色项目，但是近期安定门地区却出现了不少非法运营的三轮车。东城区安定门街道启动了人力三轮车胡同游专项整治，坚决取缔非法营运三轮车。在安定门街道辖区内，古建古迹比较多，有钟楼、鼓楼、五道营胡同等，再加上这个地区西侧有什刹海，南边有南锣鼓巷，东侧有雍和宫，所以成为了人力三轮车胡同游的热点地区。再来看11月北京的展览，西方绘画500年东京富士美术馆藏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馆举办。安格尔、马奈、莫兰迪、莫奈、梵高、塞尚、安迪沃霍尔等等你曾经在书本上见过的艺术家的真迹都能够在这儿看到。展览精选了60幅来自东京富士美术馆的西方艺术经典藏品，展现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贵胄绵绵，摩纳哥 格里马尔迪摩纳哥马尔迪王朝的这个展览亮相了故宫午门的正殿和东燕翅楼展厅，在故宫也能够走进摩纳哥这个富庶和美丽的国家。这次的展览中有很多是摩纳哥王室成员精心收集的艺术珍品，比如提香，还有大卫丹尼尔斯莫奈等名家的绘画作品。格雷斯凯利王妃是摩纳哥王室的杰出代表人物，她作为20世纪最为著名的电影演员之一，被中国观众所熟知。这次展览中和她相关的展品向观众展示了她极高的艺术修养和时尚品味。亚米海因的设计狂想亚洲巡回展正在798艺术中心举行。亚米海因被视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之一，这次展览完整呈现了他近十年来的心血结晶，从 2D 到 3D 带你进入亚米海因的狂想世界。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又到了大家摩拳擦掌准备消费的时候了。英国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各国女性的女性用品和理发等消费存在价格差异，在有些国家价格的差异达到了10倍甚至更多。调查涵盖美国、加拿大、中国、日本、菲律宾、印度、阿联酋、英国、俄罗斯等22个国家的主要城市。以理发为例，在阿联酋，女性理一次发平均花费88.4英镑，约合788元人民币，而在菲律宾，这笔支出约为8.4英镑，约合78元人民币。调查还显示，日本女性购买个人卫生用品的支出在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是最高的，平均每个月支出10.88英镑，约合97元人民币。日本日前发射新一代温室气体观测卫星西吹二号，可以监测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这颗人造卫星将接替2009年启用的西吹号卫星，观测精度比后者提高大约8倍。按照预定方案，西吹二号将在2个半月后正式启动观测服务，助力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生命行星报告2018》。报告显示，全球脊椎动物数量，包括哺乳动物、禽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在1970年至2014年期间平均减少60%。对动物最大的威胁来自人类的活动。报告说，坦桑尼亚大象数量2009年以来减少了60%，加纳的灰鹦鹉1992年以来减少了98%，拉丁美洲脊椎动物数量1970年以来减少89%，欧洲和亚洲减少31%，地球陆地面积只有1/4没有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按现在的发展趋势，这个比例2050年可能下降至10%。日本皇室公主炫子与日本邮轮公司的职员手谷惠日前登记完婚。炫子婚后脱离皇籍，日本皇室成员减少至18人。这是日本皇室自2014年10月以来再次举办婚礼。4年前，炫子的二姐、前皇室成员千家典子嫁给一座知名神社主持的长子。炫子曾留学加拿大，婚后将继续担任日本加拿大协会名誉总裁。日本政府将向炫子夫妇提供大约1.6亿日元，约合992万元人民币的补贴。作为礼金，炫子脱离皇籍后，日本皇室成员变为5名男性、13名女性。生二胎隔多久比较好呢？加拿大和美国的一项联合研究显示，从分娩到下次受孕最好间隔12到18个月。这项研究对高龄产妇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更倾向于缩短两次怀孕的间隔。来关注印尼空难。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9号早晨搭载18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起飞，不久坠入雅加达以北大约70公里处海域。截至目前，搜救人员已发现部分疑似客机物品和残骸。搜救行动的负责人说，从已经找到的遗骸来看，估计没有幸存者。最近要去意大利玩的朋友也要注意了，极端天气将继续肆虐意大利多地。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飓风等气象灾害 当天造成至少六人死亡，并有多人受伤。据了解，这轮恶劣天气自29号起席卷意大利，多地出现雷暴、飓风、冰雹等气象灾害。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流感疫苗正在集中进行注射当中，一直到11月30号都是本市流感疫苗集中免费接种的时间。年龄在60周岁以上、出生日期在1958年12月31号之前的京籍老年人，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免费接种；老人可到就近的接种门诊接种；学生以学校集中组织接种为主，由接种单位到学校上门服务。公众如需查询预防接种门诊的地址，可拨打12320公共卫生热线进行咨询。自费流感疫苗接种价格从27元到128元不等。一会儿7:45开始，我们将和疾控专家一起给您讲讲关于流感和流感疫苗的历史。双十一临近，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不要被虚假折扣所迷惑，不要被明显的低价所误导。愿意为符合品质消费要求的产品买单，自觉远离售假问题多发、整改态度力度差的电商平台，在签收快递物品时务必开箱验货，遇有不符合情况时应当面拒签。对于已经签收的物品，要对相关消费凭证和必要的包装保留适当的时间，做好包装物品的处置，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再来关注因为低价机票而引发的话题。最近有消费者在网络订票平台上发现，最近几天从三亚到北京的机票价格竟然不到100块钱。对此，多家航空公司以及在线的旅行社回应说，目前呈现出的单程低价区间的这个价格是正常的，请旅客放心预订。本月一直到11月底，三亚飞北京的单程机票都是300-400块钱，到了12月价格才会逐渐回升，明年1月份是2780元，而这个价格一直会保持到明年的5月份。不过消费者需要注意的是，在预订机票的时候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等方面的不同条件。本周日吐槽大会第三季将会在腾讯视频播出，首批的嘉宾名单也已公布，分别是陈乔恩、王力宏、杨超越。此前两季大家熟悉的李诞、池子、张绍刚也将和观众见面。这个节目在每一期节目中都会邀请一位饱受争议的名人作为本期主咖，嘉宾轮流以说段子的形式来相互调侃，而主咖要坐着接受嘉宾的吐槽，最后自嘲回击。本周六日，北欧地区最大的舞蹈团哥德堡歌剧院舞蹈团将在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带来两部现代舞佳作《智者》和《黑色未命名》，以偶像和偶像的破碎为主题，展现现代舞艺术的无穷魅力，最低票价100元。还有一部仁义的话剧《小井胡同》将从11月2号，也就是本周五开始演出到11月11号，最低票价是40元。故事讲述了生活在北京南城小井胡同中的几十个普通市民，从解放前到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30多年里的命运变迁。戏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有电车司机、面铺掌柜、当过巡警的鞋匠、卖艺的、算卦的，以及潦倒的奇人等等。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昨天在香港病逝，享年94岁。随着金庸的离世，也意味着以人文为核心的武侠小说时代的结束。金庸1924年3月10号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的袁花镇，曾经创作过《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家喻户晓的小说。除了小说家的身份，他还是知名报人以及社会活动家。那么在本周五早上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怀念金庸，拿什么纪念你，我的金庸大师。欢迎大家也关注我们的节目。 流感疫苗的历史。北京今年的流感季即将到来，你做好准备了吗？上周起，北京今年的流感疫苗开放接种了，